大家好，翻到嚟第十四季嘅第二集啦。今日请到 Apple 啊，唔见样嘅 Apple 啊， 多谢。 我好孤独啊，拉翻个小哈哈跪背我先。呢个就系 Apple 啦，呢个就系红苹果啦。Apple 你好啊， 你好。 上一集。第一集是金師傅，第二集是你 啊，好開心啊！ 係啊，我哋呢啲好拍檔啊！今日呢，以我所知咧，你就帶咗啲圖片同我哋、你想而家出定係下一節出呢？ 冇所謂， 因為要順住你嘅 flow。你今日有講光啊？ 因為我想講下星光平台咯。某程度上有啲讀者會好奇。想知多啲呢方面嗰個內容， 星光平台好啊，就講啦。 係啊， 但係你要講得人哋要明嘅喎、 哦。好啊，好啊。咁其實可以， 其實我明嘅話，佢哋都會明。佢哋比我聰明好多倍嘅。 高難度嘅我都講唔嚟啊。 係咪啊？係 啊。 因為咧，成日講星光平台，星光平台咁，我就係知道 係 地府、 天堂 同埋天堂 係 即係。做得衰嘢多就系去下边， 系啦； 做得好嘢多就升天， 系啦。 咁以我哋所有人一般人嘅认知就系咁样。 嗯哼。 咁星光平台喺边度嘅咧？ 系。咁嗱，譬如有啲读者都问啦，咁点样你要形容嗰个地方系星光平台，唔直接将佢称为天堂啊，或者系净土啊咁样啦？咁、因为我会觉得咧，如果用呢啲咁嘅形容词，就系。片面咗，就好似係 focus 咗喺某個宗教嗰個專利喺入邊嘅。咁我所理解嘅星光平台係一個純意識嘅空間嚟嘅。咁呢一個意識嘅空間咧，就係、是、結集住好多唔同嘅意識體，即係包括我哋人世間有好多唔同嘅生命，都係有動物、植物啦。同埋人類啊，或者係有一啲我哋見唔到嘅另類嘅。即係如果以佛經嚟講，叫做非人啦，係啦。咁同埋如果以個整個宇宙觀嚟去界定咧，就其實仲有好多外星生物。咁喺個地球初現嘅時候，某程度上咧，咁地球其實係我哋所有嘅人咧，如果你嚴格咁去計咧，我哋都係喺外星生物進入呢個地球教室去參與呢一個人世嘅體驗同埋學習嘅，係啦。咁而呢一個星光平台咧，就係、是、結集住好多唔同嘅喺呢個宇宙間嘅所有嘅意識體，即係等於好似嗱，你做開空姐啦，等於好似一個機場咁。咁機場就會有唔同嘅旅客嚟自世界各地，係咪？咁而地球教室就等於好似香港咁，咁嚟自唔同嘅世界各地嘅旅客全部齊集喺機場。某一個區域一起辦理登機手續，咁入嚟香港或者係三日嘅旅行啦，三個月或者係定長期居留啊咁樣，係咪？咁如果我用呢一個概念咧，我諗大家會明入邊嗰個組合咯，係啦，就等於好似一個機場大樓，咁係結集唔同嘅空間、唔同嘅旅客。咁喺我嘅理解咧，就係、是除咗佢哋有好多選擇嚟呢個地球學習，有啲係選擇啊，我試過一次，我已經覺得夠啦。咁有啲係為咗一啲過去嘅誓言啊，或者佢其實過去曾經喺呢個地球出現過，已經圓滿咗佢嘅考驗啊，或者考核，或者佢已經去過呢個地方，已經覺得啊有一個好好嘅啟蒙俾到我。有一個好好的學習，我已經畢業了，不需要再在這個地球空間再出現，我可以上升去一個更加高次元的星球，或者另外一個空間去學習。但是有一些也都是願意留下低的，那是擔任在我們地球教室的學員，我們叫學員，我們現在還在這裡學習著我們人世，那他們就我稱為是靈界導師，那這個靈界導師這個嘅身份咧，我會喺下一節我會詳盡啲講嘅。係啦，咁變咗係我就想講下喺星光平台呢一個組合畫面，同埋我哋人死咗之後咧， 会进入另一个一个纯意识，会翻翻一个纯意识嘅空间呢、這个次元。咁你会见到一啲咩画面，或者系有我成日所提及灵魂出窍，你喺一个灵界空间学习，系学习紧啲乜嘢嘢咧？ 系 或者系有啲乜嘢嘅体验或者发现咧？我就想系用我简单嘅思维，希望可以演绎到出嚟啦。咁样。咁其實可以放下一啲相片，我都幾吸引啦。 係， 咁可以放呢一張呢一啲好似喺天堂嘅畫面啦。咁或者一個 係而家出咗本書。 係啦，書係啦。咁點解有一本書嘅畫面咧？咁我第一本著作咧都有提及過嘅，因為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啦。咁我係記得我係喺靈界空間規劃人世間呢個組合。嗰、那個記憶嘅 係 係啦，咁喺我嘅理解咧，我就係冇中斷過呢個嘅意識嘅記憶，就之後就跌咗落嚟人間。咁我提早咗7个月出世嘅，咁所以我仲喺我個語言去描述咧，就係我嘅出廠程序咧，就仲係有一啲問題，變咗我仲保留咗一啲通靈嘅特質啦。咁其實如果正常嚟講，我哋要參與呢個人世學習咧，好多人本身都係有佢個通靈嘅，先天人人都有嘅。 但係點樣去開發出嚟？ 係啦，但係某程度上咧，係你想參與呢個人世嘅歷練咧，你係刻意咧去刪咗呢一個系統嘅。 係， 而我就冇刪到呢個系統。 咁如果我 係 唔係好似你咁樣，但係我今世啦， 係 我去找人去学开这个系统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不过你首先呢，你如果看你用什么心态咯，如果你是纯粹是一个猎奇的或者是一样什么呢，我会觉得某程度上有一点危险。如果你是没有一个去智慧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去补充给自己呢，那去接触呢，我会觉得是危险咯。因为在我的理解下，人世间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好似我過去嘅故事演繹都係會有一啲鬼類啊，或者係妖精啊，或者呢類啦咁樣。咁有啲人佢想開發自己嗰、那個通靈能力，係偏向於同嗰啲去打交道嘅。咁我會覺得首先嚟講，佢自己個心靈嗰個預備好未，同埋佢會唔會可能會調翻轉係俾第二啲去蒙騙咗咁樣咯。咁我發現好多人都話會見到一啲鬼鬼怪怪啊，或者係會見到一啲佢所謂嘅靈界身靈界嘢啦。咁但係如果喺純宇宙一個意識嚟計咧，如果你脱離咗一個慈愛心、同理心呢一類嘅大愛嗰、那個情感嗰、那個元素在入面咧，咁就唔系你真真正正想利用通灵能力去帮到自己智慧提升嘅方向嚟噶咯。系啊。 好啊，咁嗱，而家开始睇相啦。 系啦，咁我头先所讲嗰本书咧，我点解会有一本书出现咧？系啦，咁呢本书就系我有讲过啦。咁系当喺第一次喺即係由一個靈明一點嘅意識啦，咁穿越唔同嘅時空，就落到嚟一個星光平台。這個星光平台就開始會有一啲我哋人世間所示現嘅畫面。咁我當時見到個畫面係一個好純白、好光亮、冇界限嘅空間嚟嘅。咁會有一啲咧，好似係古希臘嗰、那個嗰啲嗰啲廟宇啊，嗰啲宮殿嗰類嘅。咁我見到好多光人嘅，喺我理解嗰啲就係光人導師啦，或者係宇宙間嘅高靈啊嗰類啦。咁而佢哋咧，因為咧喺嗰度咧就唔係用我哋嗰個語言去表達一啲嘢嘅，全部用心靈個意識嘅，係啦。咁你有唔同嘅宗教，你可以用唔同嘅詞彙去形容呢一啲人嘅。如果你本身你覺得啊，我是佛教的，我見到的他咪係菩薩咯咁樣。但如果唔係，我是信基督教嘅，或者我是信天主教，他喺眼中他根本就是 神啊，或者是天使啊，或者是灵界的长老啊，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形容词嘅，咁系睇我哋人点样去解拉自己个理解咯，咁我就想用一啲比较中性啲嘅词汇啦，咁直接用灵界导师或者系高灵啦，咁样啦。咁因為我唔想係偏重話，哇！喺我眼中，我覺得啊，佢就係乜乜乜菩薩啦，我就唔想係咁嘅理解層面去演繹呢一方面嗰、那個字嗰、那個方向咯。 嗯， 係啦。咁我就會首先咧，咁由你個意識屬性咧，你個意識啊，係偏向於邊一個階層咧？咁就好似啲即係有啲似科學組合咁啊，係異性相異性相吸係咪啊？ 係 係啦，唔係幾識演繹啊。咁你就會好快時候咧，就同你所屬嗰個意識嘅團隊咧，就喺呢、這個就聚埋一齊。咁、我就稱為係靈界團隊啦。咁靈界團隊咧嚟講咧，佢唔會話係話我一千年嚟我靈界團隊都係呢一 group 嘅。不会的， 即是会变的，会改， 会变的， 随时变人， 是 即是变灵界团队的， 是的，即是等于好像你现在是读着幼稚园，你这班同学全部幼稚园，是不是、但当你这么上下，你的意识开，你的智慧开始升华，你的学习已经丰富，你不再需要只单方面学习这一面的方向，那当你读到去大学了，没理由你整个人还是小学生来陪着你的嘛、那是大家是互动去同步的去互動的這樣啦。那我記得我初初在人世間、要投胎下來在靈界做這個規劃的時候呢，就跟靈界這個團隊大家就一起開會了，那就 會有一個空間出現，那個空間就會大家是還是未有肉身的，全部只不過是一些意識，一些光，一些光，一些意識啦，那呢就是很一个很涵盖的、那个意识层面的，就不是只单方面我们人类语言所讲那么单薄的理解啦，那我称为就是超觉，一个超觉的意识状态啦、那就会会厘定啦，这一生、你想做这一生，我在我当时的感觉就觉得哇很荣幸、可以派落到来这个地球做实习来实验、即等于好像这个总公司派你落来考核，哇我觉得很荣幸啦、当时呢所有团队的人都很兴奋，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方向的，有些我是选在地球实习，有些我就是选我在火星实习，或者有些呢其实我是未来过地球的，或者我在地球已经来过很多次，我是为了我的诺言，我的誓言，我愿意留下再去帮、我的其他的人，而再来回这个地球的，是的，这样啦。那我记得当时我是离定呢，就想揀这一生呢是一个女性身份落来这个世间， 你自己揀的，你记得是 我不是我一个人揀，但你当时所揀的、意识状态不会为了一个小我的满足去做这个决定的、是以一个很涵盖的，即是大家一起共同去、得到一个智慧或者得到一个进、化而去做这个决定的，是的。那我就选择、大家开完会，不如这一生揀一个女的角色来去做啦。个性格厘定呢还要是特登呢要做要掉一些的缺陷下去的。即是譬如这个人就比较懦弱，或者是犹疑啊，或者是容易喊啊，或者是容易什么啊，即是这一类的特质摆下去的。是啦。那即是等于好像你这个剧本，哇我这么多世都是做开我的劇本，这么多世都是做王妃啊，做有钱人啊，做什么不得了，我这一世呢要做一个在河边洗衫的很惨很穷的角色，你觉得才有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新的体验嘛、是不是？那我记得我当时都是特登要揀一个呢、不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状态而来投生的，那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在人世间就觉得哇你家庭美满啊，所有 人都俾曬嘅愛你嘅成長係好好喎，但係喺我個理解，當時我係唔想行呢個方向，係啦，大家靈界團隊去溝通，覺得啊，不如嚟呢個方向會好，可以採集到更多唔同嘅情感能量，翻到去嗰個回收，大家嗰個理解都係豐富咗，多咗一啲元素啦，咁樣咁樣啦，咁而當時我係見到一個而釐定好啦，咁跟住就去就喺一個靈界嘅圖書館啦，就見到一本好光嘅書啦。咁而呢個靈界圖書館咧，就所入邊所儲存嘅書咧，就全部一啲光體嘅書嚟嘅， 好似而家呢本咁樣。 呢本叫實體咗啦， 係 一本好厚。我咧係個意識咧，慢慢開始靈界團隊大家做咗一個初步嘅會議。OK， 呢一身。想到一個大綱了，是的，那於是就要寫下一個劇本了嘛，那呢就於是呢我就開始慢慢發現了一個光的人形的物體，就飄了去一個圖書館裡面，那而我在那個靈界圖書館呢，它真的無邊際，去到個空間無盡，就很多很多的書，那些書全部都是光體的書，那而全部是記錄了在這個地球，是的，現在過去，即總之在這個地球學習的所有的劇本在那裡，即叫做生命之書啦，而當中呢就有一本書靈舍很厚，是金色的，發著一些金色的光，那你未走過去呢，你的意識已經是知道了整本書記錄了什麼，你會知道原來這一本書呢是記錄了是對於這個地球有所智慧的啟蒙、發明和貢獻，所有的在我們心目中是一些很優異的畢業生的一個記錄在裡面，那我當時我心就會覺得啊，我這一趟來人間去學習，我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這一次的機遇，我希望呢我能夠可以豐富自己書的層面，即是這樣咯，但很衰不衰啦，我本書我自己本第一本的著作都有記錄的，由於因為我是一個我覺得我是在有肉身時候的我呢，個性格就跟在一個純意識的我呢是兩個性格的人的，在純意識的我呢就是一個比較好奇大膽的人的，而有肉身的我呢就反而調回轉，是一個很含蓄很不主動，而且是你都見我連我都訪問都不想出鏡這樣的性格的人的，那你會發覺是南緣北切咯，而我當時純意識的我呢，我就對於將會來到這個地球我很寄望很開心啦，就覺得哇，我如果在這個地球能夠好好地去體驗，我拿的分數將來呢，那分數不是放我一個人的，是總所有整個團隊去 upgrade 的嘛，這樣啦，而我又好奇就有一次你要落翻嚟地球去实嚟做呢个人世嗰个旅程之前，其实喺灵界有一个学习班嘅，系啦，灵界学习班。咁佢就会有一啲嘅，即系等好似你预备班咁样啦。 系， 但系嗰个预备班咧好得意嘅，佢系用一啲我而家去解释啦，就系用啲好似数目字啊。数学那类的公式来的数学啊，即是又不是说 exactly 是我们所认识的数学，但我觉得是近似的东西，就是用数啊，数学 数字， 是的，数学数字，即是譬如好像以一到零这么多数字啦，那是有不同的涵盖和有不同的记录里面的，但是因為我自己是做了一些任意妄為，我提早拿了自己的本劇本在偷襲的，我的朋友我的讀者就在說啊，不怪之你這樣啦，你不要遮遠啦，誰叫你在偷看試卷啦，我又覺得自己又是啊，等於好像你出貓偷看試卷啦，提早了在這個地球投胎，變了自己自小見很多鬼鬼怪怪，又通靈又解釋不到，就有很多苦難走了出來啦，這樣，而我當時我就在預備班之前，我就有一天就去偷看這本書，提早了出來嘛，這樣 咁所以我變咗我初初出世有一段時間咧，我覺得我好奇怪嘅。我見到所有嘅嘢咧，除咗一啲光嘅顏色啊，即係每一個人嘅身啊，或者動物啊、花草樹木都有一團光啦、啊。咁我唔識去解釋嘅。 嗯。 咁同埋咧，我會就算你見到啲死物咧，譬如一隻杯啊、一架車啊、咩咧，你係見到一堆數字喎，一堆數字喺度閃喎。是啊，那堆數字不是人間的數字，是一些符號、 嗯、 但這些符號我所解釋的就像一些好像一個曲一樣、 嗯、 見到不同的曲的，那你就會覺得呢，你就會你會明白很多東西，就是他還沒走過來，或者這架車在走呢，或者是、這個人或者這幅畫，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的這些宇宙符號，在我的理解。咁到後尾正式入學讀書咁之後，咁呢啲咁嘅奇怪嘅嘢就應該係你要接受人間嘅學問嘅。咁你變咗你個腦袋喺呢方面嗰個區域咧就 block 咗。咁、 嗯、 你就要 tune 翻正你嗰個 frequency， 你嚟適應翻人間嗰個學習嗰個方向啊嘛，就係咁樣咯。係啊，所以咧我咧就有時都會好奇噶。咁、 嗯、 因為我有一次看過有一本書講梵高，即其實過去很多人都有這些奇怪，但 梵高是一個畫家， 是的，是一個以前荷蘭的畫家、嗯、是的，他後來有精神病嘛，是的，其實梵高呢，如果你有看他一些成長的東西，他自小是一個很保守的、牧師的家庭長大的，咁佢自细亦都好想自己系将来成长系做牧师啊，系传道啊，系一个好纯真嘅心灵嘅人嚟啊，佢系。咁但系咧，原来佢第一次咧，佢去学钢琴啊，我唔记得咗佢系弹钢琴定系小提琴学习啊。咁个钢琴老师喺度教佢弹嘅时候咧，佢系好得意嘅，佢系见到一啲哆唻咪咁样啦，哆唻咪，佢系见到佢弹出嚟嘅老师弹出嚟嘅咧，就系一啲光团啊， 嗯， 系一啲光团，即系佢见到所有嘅意嗰、那个系应该系个声音意识、声音嗰个能量嘅画面啦，佢就话咦？點解哆唻咪個咪字係藍色嘅？佢話啊，我見到咪字藍色啊，咩色咩色咁，變咗佢自細啲人就會覺得佢係有精神病，而佢自己又係俾一啲咁嘅扭曲咗嗰個答案俾咗自己咯。 人人覺得佢睇嘅嘢，佢嘅思想同我哋唔同，就認定咗呢個人咧就有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喺歷史成長嚟講咧。 嗯， 所以你頭先你都有提過通靈呢一樣嘢係點？其實有好多人唔使學，唔使去 tune， 天生都有。但某程度上係喺現實世界，人對佢嗰個唔了解，或者係一種偏見，就去扼殺咗咯。咁而亦都係冇一啲適合嘅方向去點樣？去調教翻好佢咯，系啊，咁樣。咁而我又想講下，譬如喺我個演繹層面啦，咁星光平台，咁、 嗯、 人死咗之後，係咪一定會翻翻去星光平台咧？咁樣嚇，咁我喺我個理解，我會覺得係嘅，就會睇你嘅信念係咪？ 係自己想像出嚟嘅，你會唔會係咪想講 嗱？因為我想講。我有经历过濒死经历噶嘛， 系 系咪？我喺濒死经历状态咧，我系见到一个好光亮嘅空间，跟住就系一个二度空间啦。咁而嗰个又系一个纯意识嘅空间，咁我又见到一啲系灵界一个好光嘅纯爱能量嘅太阳，咁、 嗯、 又见到自己生前嘅。畫面就是一粒粒的光點， 我生前的畫面，有些人呢死過翻生的人呢就說會 flashback、啊、他由細到大所發生的事、啊、重新在你面前再出現過， 會啊會啊，我也都有經歷過這個畫面、嗯、但是就不是好像你看 movie 那樣，哇，由一歲兩歲三歲一格格第一集第二集，不是、嗯、是零散的，就好像一些雨點啊落雪那樣飄過來、嗯、有大有小發光，而在每一個光點裡面我是看到一些畫面的， 咁而嗰个画面，其实你谂下一扎，突然间一扎咁嘅光点飘埋嚟咧，但系你嗰个脑嘅意识，你系即时可以感受到呢十几万粒嗰个光点嘅画面，系自己乜嘢时候 发生嘅嘢， 同埋你当时嘅心灵状态系点样去咩咧？所以我就所讲呢一样嘢就系一种超觉嗰个意识状态咯。咁所以人嘅意识咧，其实唔系我哋所理解系一种咁被动啊，同埋一种咁无助噶。其实我哋人嘅意识咧系一个好强大嘅，即系我哋人类嘅构造啊，就等于好似一个宇宙嘅缩影咁样咯，系啊。咁而我就想讲下就星光平台就如果啱啱过身嘅人系，咁佢哋就会去到一个休息室，系啦。咁正如好似我以前都有讲过一个故事啦，就系、是、我嘅外婆喺乡下就过咗身， 嗯。 咁佢喺过身前嗰七日咧，我探过佢，我就好想亲自送佢去灵界，因为我当时喺佢乡下嗰间房睇佢嘅时候，我感受到佢间房周围好多灵体，嗰啲灵体喺你人世间以前咧，就系你啲祖先嚟接你走， 嗯。 因为我阿婆已经开口就话啊，开口就讲一迷迷糊糊就会讲一啲。啊边个边个嚟啊？你仲唔担凳啊？ 已 经 已故晒嘅亲人嚟噶啦，走晒噶啦呢班人。 系啦，但系呢，即系呢啲系有啲好遗忘，直情冇听过，亦都话啊太公嚟啦咁样。讲真，我谂连我阿婆佢出世，佢都未知边个系佢太公啦。我谂即系有啲系你觉得冇可能嘅嘢，佢就喺迷迷糊糊，佢就讲咗出嚟咯。咁而我收尾我就发现，哇系，佢间房原来好多我唔识嘅亲，佢嗰啲咁嘅祖先嚟想接佢走。喺我个理解，我会觉得我哋人类只不过系呢个地球嘅过客， 嗯， 喺呢个地球嘅学生嚟嘅，而地球一个等于好似地球母亲一个咁嘅校园咁样。咁你人世间喺呢度学习完，咁你应该要翻翻一个纯宇宙嘅空间。去到純宇宙的空間呢，就去再去提升自己的能量，去淨化自己的意識層，咁去即係再去入翻去一個純宇宙的大愛意識入邊，就再去釐定或者去計劃你下一趟的任務啊嘛，而唔係話哦死咗之後啊，我要在人間要受香火，或者係我要我不想我婆跟呢班祖先走，因为可能我的论调就跟你的节目有一些嘉宾的论调是很大出入的。在我的理解上，我会认为人来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是一个学生。而我们人一生已经虚耗了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有很多 的能量，很多的给予。咁冇理由死后仲要喺依附喺呢个地球，仲喺度吸食呢个地球嘅维他命咁样啦。咁而应该系要回馈呢个地球，要回馈翻呢个宇宙，咁扩展一个爱嘅层面嘅能量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唔系话我觉得嘅，应该系我有一啲经验话俾我听咧。人死咗之后，佢会喺一个灵界嘅休息室度。 嗯， 咁正如好似我婆婆死咗之后，咁我就见到，我就真系有一个画面，我就系有一个旅行社领队嘅导游嚟去 带领佢， 系啦，就话啊，你嚟接阿婆婆。送佢一齊上路陪佢去咩啦？咁我見到有啲入境手續啊，最尾就一個好似醫院嘅病床嘅，就話係酒店房。咁我都有質疑過嘅，我當時我喺度話點解我阿婆已經病死咗啦？佢而家仲要入醫院咁樣。咁但係啊，嗰、那個導遊咧，靈界個導遊就係話因为你婆婆生前是病死的，所以这里我们会有一些有一些医生护士的，有一些团队的人，即是灵界团队，我们会化现医生护士的角色来帮你婆婆， 等你的婆婆呢就 以为自己病好翻， 系啦，慢慢医好翻佢， 系 咁佢个意识就好 move 咁去顺利过渡， 继续去做佢 系啦 要做嘅嘢， 系啦，好 move 咁去过渡咗，咁样咧就因为我觉得如果唔系我呢一个发现咧，喺我以前我真系会以为好似一啲咁嘅传言咁啦，啊死咗之后咩都明白晒，咩都知嘅，乜，咁我觉得系有一啲人可能佢个灵性觉性系好高嘅，死后咧唔需要灵界团队俾化验你啊，直接咧话，你翻嚟啦，辛苦你啦呢一趟，一齐嚟汇报一下你今次呢个学习呢个行程啦，咁样。但有好多唔会噶嘛，有好多就反而需要咧一啲人再去饰演一啲咁嘅画面嚟，等佢个意识顺利过渡，咁去接受翻喺灵界呢个当下咁样咯。咁所以某程度上，有好多人所演绎死后嘅空间咧，佢哋所翻译出嚟嗰个内容咧，其实真系差唔多噶。只不过是入面的角色呢，你是用什么那个形容词去形容你所接触到那类的。如果我是一个摩门教的人，那我会认为他是摩门教牧师啊，或者一个神啊，你是印度教的啊，湿婆神来接我啊，这样就是这样去演绎咯，是啊。 那你还有些什么，你刚才讲到靈魂出竅啦，咁你講到佢自己去設計自己嚟人間嗰時候，咁你咪譬如你話你落咗一個家庭裏邊， 係 即係你要你嚟受苦嘅，即係你嘅爸爸媽媽嘅屋企啦， 係 咁當其時嘅牛下村啊， 係 咁你 即係唔會揀一個好富裕嘅，因為過去世曾經試過有一生係好富裕，但係嗰生反而我所孕育出嚟自己嗰個人生際遇同埋個性格係好驕縱， 係 係啊，好驕縱。 所以你一生你到嚟今生，你就要改變下去學第二樣嘢。 係啦，係啦。 咁我想問你去嚟呢個家庭嘅時候， 係 所謂轉世啦， 係。 你的经过呢，你用个脑里面仲有冇记忆噶？ 咩经过唔明？ 即系你转世，你喺上边咁落咗嚟啦。 系啊， 因为你偷睇本书啊嘛。 系啊， 咁嗰个期间，你会唔会知道有啲人好似啲灵异故事咁样？哦，瞓喺度个大肚婆啊，瞓咗喺度啦。 哦， 啜一声就入咗人哋个肚嗰度。 哦，我就冇呢个画面， 冇呢个画面。 但系咧，我系会记得咧，你去拣嘅组合嚟讲咧。咁就我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父母组合你去揀嘅。 吓 係呀。 即係有相嘅。 唔係有相，如果你用相去形容呢就比较物质化咗。係一个好超觉意识嘅状态呢，你係会呢係会你个意识係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嗰、那个组合嘅。係啦，你就会觉得你会好快，即系好似你一个超级电脑咁咯，你会知道，咦呢一个个背景系乜乜乜乜，个遗传基因个家族又有啲咩毛病嘅，你有啲就会特登会去揾呢一个方向去体验嘅，系啊，咁样咯。 咁所以就落咗嚟个画村啦。 嗯哼。 咁你到你出世嗰下，其实你会唔会自己谂翻起你好 B B 嗰阵时咧，个思想其实已经系好成熟嘅咧？ 我应该是怎样说呢，你是有一些是灵界的个意识，也都有一些是受了你人间驱壳的个意识影响的。所以有些听众都会质疑了，你成日讲到你细个见到乜见到乜，冇嚟一个年纪咁细的人他可以记到咁多嘢，或者是想到咁多嘢咯。但因为在我当时我自己，我现在照睇返我自己个经历啦，我自己再去睇翻童年嗰啲小朋友咧，譬如三岁啊、四岁、五岁啊，咁我都会好觉得好奇怪，我都会谂翻转头，哇，冇理由啊！我原来以前几多岁时候，我已经去知会明白一啲嘢咯。我记得我细个，因为有一次细个，即系小朋友都会扭计噶嘛，咁我阿妈又想缓和我，唔好扭计啦。就找个盆就装嗰啲水啦，就找啲 舊報紙啊啲啦， 接船仔 就接架船擺喺嗰個 盤嗰度玩， 就放船仔俾我玩。咁我就第一次咧喺度摸嗰啲水啊，嗰啲即係想撈起啲水，係撈唔到噶嘛。 嗯。 咁啊摸到水嘅質感咧，我覺得好得意啦。咁我個口就唔識講，但係我個腦嘅意識就係話啊，原來水嘅質感係咁啊！我有一種好久違咗嘅感覺啊！我好耐冇摸過呢一樣嘢，我而家再咁即係咁多年後再摸翻咧，我覺得好興奮、好開心，又好即係好好奇咯。即係其實當時你表面上你一個細路仔，你 玩水好開心，係 啦，樣樣開心，但係你個腦入邊個意識咧，你會綜合咗一啲前生啊，或者係喺靈界啊一啲咁嘅睇法掉咗落去咯。係啊，不過好彩當時係唔識講出口咯。如果不是呢，我想 你阿媽以為你傻的。 是啊，我想會即是等於好像梵高那樣，自小被人扔在一邊，覺得你有問題啊，這樣。是啊， 這樣。那說完星光平台之後，那就不如說一下靈魂出竅。 靈魂出竅啊，好啊好啊。 啊，你第一次靈魂出竅的時候， 是。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在發夢？ 我有问过很多朋友，其实很多人都有灵魂出窍的经历，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他童年的。童年啊， 定是他们觉得是灵魂出窍，其实是梦游啊。 怎样说呢，就因为我呢就很早期就参与过一个群组，那个群组都是大家交流一下，纯粹大家讲一下灵魂出窍这个现象。我很早期来讲这个话题其实都挺冷门的。那有很多会说假的，你们入魔啊，你们怎样怎样啊，有些又说出阴神啊，有些又说什么什么啊，这样。那但其实在我的理解啊，那我又想讲一下在我所发现。我自细咧好得意啊，见到一个画面咧。我细个咧就有时细路仔咧就唔能够一觉瞓天光嘅，瞓到中间半夜咧，你就会无啦啦醒咗咁样啦。咁我醒咗咧，我就咁啊，好多人都瞓晒觉嘅。 系。 咁而唯独自己醒咧， 咁你又做咩？ 你又唔敢熬醒阿妈嘅。 系。 因为阿妈咧就可能会好大脾气，做咩熬醒我啊揼你啊嘛。 但系你晚晚都醒嘅。 唔系，系。我記得是有細個有一個很深刻的畫面， 嗯， 即是耐唔耐啊，耐唔耐就會有時半夜係突然間醒一醒咁樣，瞓唔翻咁樣啦。咁你就會喺你自己個床邊啊，或者係我記得以前住牛下咧，就有時夏天熱咧，咪鋪喺個地下鋪啲席喺度瞓噶嘛。咁有一晚咧又係瞓唔到喎，咁啊半夜起身啦，咁我咧就會望下屋企周圍啲人瞓覺啊嘛，咁有時又望下個窗出邊啊嘛，咁我就見到啲好奇怪嘅畫面，我會見到咧有好多人咧就好似氫氣球咁啊，有一條線咁咧就飄咗出去嘅， 個人好似氫氣球咁樣。 我會見到咧係嗰啲左鄰右里嗰啲屋村啊，你一望出去就人哋隔離嗰座噶嘛，你就會見到有好多人咧飄咗出嚟，係啦。咁有啲咧就而有時我見到屋企人有啲人瞓覺咩咧？你原來咧，我後屘先知啦。人其實咧唔使你話你使唔使你練過啊？人一進入你睡眠狀態開始做夢嗰個過程咧，你嗰個靈魂意識咧，其實係會浮出嚟你個肉身咧一個好近嘅距離，即係等於好似西方所講嘅叫西方。咧就形容靈魂出竅咧，就係、是、叫做OBE， 即係等於好似你係投射啊， 嗯， 即係好似你個 projector 去投射一個意識出去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形容詞係好好咯，係啊。而我哋東方人所以為嘅靈魂出竅咧，哇！你一出咗嚟，你呢個肉身就好似死屍咁啊，就冇知覺啊，冇呼吸啊，就好容易俾第啲靈體去佔據啊。其實真實畫面唔係咁樣。 有啲人話，當你靈魂出竅嘅時候咧、玩靈魂出竅，有啲人去練呢樣嘢噶嘛。佢、就話，當你好眼瞓與瞓與唔瞓之間咧。就是靈魂出竅的時候， 是的，你可不可以做到這個 moment， 你不會進入一個夢鄉，你的意識還是醒，但你的肉身就是睡的， 是的，就是靈魂出竅， 是的。 但當你呢，譬如有人整蠱你了， 将你嘅肉身挖花咗。 诶、哎，呢、這个好古老嘅传说嚟噶，唔你就算系连孖屎都冇问题啊，因为你其实肉身同你个意识啊，你唔系你整体个意识，唔系你整体个灵魂出咗去啊、只不过系你投射某程度一个咁嘅。思想意识出了去、而你瞓在床上的那个肉身呢还是有微量的呼吸，还是会有体温，会有心跳的，只不过是减慢了、就等于好像你的人的脑的意识那个脑波状态由 alpha 波去到 data 波、一路这样沉下去，就去到就做梦嗰个过程咧，咁有啲科学家就会测量到你个眼球快速转动咧，就开始有一个梦嗰、那个作嗰、那个意识产生啊咁样啦。咁、我其实系喺细个咧，我好多时见到人哋瞓觉咧，会浮多个光体嘅自己出嚟嘅。 我就试过咧，瞓觉嘅时候。感觉到自己好似升起咗咁样， 系啊，会啊，会啊。 咁我唔知系咪叫灵魂出窍啦，可能我自己出咗、 但系当你个意识一觉得有知觉或者一觉醒，你会紧张或者惊一惊， 跌翻落去咯， 你就会有一种好强力心，你唰一声扯翻自己落去噶嘛。 咁有时甚至你瞓翻一觉嘅时候，你好似发梦咁样啊，你个梦境咧系喺你屋企附近咧，个环境嚟嘅， 系啊， 但系你系周围飞，周围去飘，周围去睇嘢， 系啊。 就觉得自己点解可以飞得咁开心，咪、周围去飞，周围去装啊？ 系啊，其实所以我话咧，人嘅意识咧都系一股好强大嘅能量嚟嘅，唔系一个静止嘅。所以咧，唔会话除咗你瞓，唔会话一瞓觉佢就同呢一个肉身一样系静止唔喐，一嚿泥咁喺度咁，唔会嘅。因为我哋一个好强大嘅意识能量咧，佢会投射一个某程度上啦，投射一啲部分咧。就在一个梦的空间、这个梦的空间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这个教室啦，就有一、我们现在的时空就在这个地球的时空里面嘛，而我们呢也都有一个机制、大多数的人他的梦境呢他就会跌入了这个地球这个梦的空间意识里面、就是因应你是什么的嘅属性而去有乜嘢嘅方向咯？譬如你系一啲，因为我有一啲咧就喺喺啲外国嘅通灵书睇到一啲咁嘅资料。因为我有啲系我自己发现，我都好想喺某程度上有一啲嘅著作睇下，大家有共通嘅内容啦，咁、样。咁佢都有提及过嘅，系因应你系一个思想哲学型嘅，你嘅个梦嘅意识咧，就你就会入咗去嗰个梦嘅空间嘅。咁但系某程度上咧，咁其实呢个咁嘅画面同埋呢个咁嘅构造咧，都几复杂。即系正如好似我咪话讲过，我哋人系有三物七轮噶嘛。我哋嘅气场光系有你唔同嘅物轮嗰度所发放出嚟嘅。而大多数的人某程度上他的心灵意识都是在集中在哪些的物轮层面的意识驱动下，而他的意识也都是着重在那方面的发展的、譬如有些人比较物欲心很强的，那他自然是那部分的物轮就灵射、发展或者是灵射强的力量，而你那个梦的意识也都是容易投向那个空间的。那譬如就、有一些是物欲心强的，那自然你的梦里面也都是有一些那类的欲念去满足你，或者是有一些那类的发泄是出现的、而我所讲的灵魂出窍那个不同的、那个角度呢，就是你可以控制你嗰、那个方向嘅， 即系话你想去边就去边。 系啦，但系呢个系要练嘅，系啦。某程度上喺我嘅理解咧，就系、一定要喺心轮嗰个物轮去开显。而呢一个物轮嘅开显，至可以配合到点样可以做到心轮嘅物轮嘅开显， 就要有同理心啊，或者是你要有一些推己及人啊，即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私自利，或者是一些是唯利是图的，或者是一个很贪婪的人呢，你不要期望你能够做到灵魂出窍，可以自主去你想去的，你想你想了解灵性灵界或者星光平台的真面目的方向是不可能的。而有些说我、不是、我可以灵魂出窍，可以去跟不同的女士性交啊什么，我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咯。因为只不过你是入了去你自己那个物论意识那个画面里面，那个梦的空间层次里面咯。是啊，就是去这样去理解咯。是，我又想讲下有一个又是自己早期灵魂出窍那个挺得意的见闻啦。我咪话见到有啲好多人瞓觉，其实某程度上佢个意识咧系会投射一个另一个好朦胧嘅光体嘅自己，就喺你嘅肉身距离几寸嘅位置。咁随住你慢慢呢个意识可以再沉，就入咗去你嗰、那个。梦嗰个空间入边咧，咁呢一个画面就可以慢慢散咗，系啦。咁因为你已经又入咗另一个空间啦嘛。咁我喺人间，只不过我见到呢一个 moment 啫。你再入咗另一个空间，我系睇唔到噶嘛。系咪？咁又讲翻我自己早期灵魂出窍有一个好得意嘅发现啦。咁我就系讲过，自细亦都会有灵魂出窍嘅片段嘅。咁我记得我最明确就系、小学四年级。咁嗰阵时就你知咧，翻学就平时要好早起身嘅，咁唯一礼拜六日咧可以晏少少，唔使咁早啦。咁而我唔知系咪呢度讲过咧，我记得嗰朝咧，我阿妈就喺厨房煎鱼，我阿爸就喺度剃须。咁跟住咧，咁而我啊发现自己咧就喺个天花板嘅氢气球咁漂浮，我见到个意识咧，即系好似游水咁啊，但系你系喺个天花板度游紧水，好轻盈、好开心嘅个感觉。见到屋企周围嘅嘢咧，个画面系一样，但系咧全部都有一团咁嘅光咧去包围住嘅。咁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好安全，同埋你有一种好好奇嘅感觉咯。咁而我咧亦都喺嗰个画面嚟讲咧，我系飘埋去咧就望下我阿妈做紧乜噶嘛。咁而我望我阿妈嘅方向咧，就喺个天花板好高咁望翻落去嘅，就见到我阿妈喺度煎紧条红衫鱼喎。咁而又见到我阿爸喺度剃紧须喎。咁我就咦觉得咦咁得意嘅，居然喺度咧，我喺度尝试喺度两只手咧搭我阿妈嘅膊头，想嗌我阿妈咧，我阿妈系唔知喎。咁样啦，咁跟住你又好好奇，觉得啊你个人好似氢气球，咁你又开始有啲探险嘅心态，你就好想再飘高啲。就再上去自己屋企楼层高啲个画面，有啲咩发现啦、啊？咁你就喺自己个天花一路咁升上去噶嘛？嗰一格，咁你就第一眼望入嚟个画面就系人哋屋企个地板啊嘛。 系啊， 你系望到嗰一家人个地板，哇花碌碌噶！我哋屋企嘅地板好正式噶嘛，佢屋企个地板咧就好似啲萬花筒圖案嗰啲膠地板嚟嘅，好彩嘅。跟住我睇我話：哇，乜呢一家人咁花嘅個地板咁得意嘅？咁你個腦咁樣諗啦。咁當你就喺人哋個地板距離幾寸喺度漂浮嘅時候，你仲想周圍再去望清楚嗰個室內空間嘅時候咧，就有一隻狗就走埋嚟吠我，呜咁样喎。 只狗睇到你啊？ 系啦，只狗啊睇到我，咁我好惊，咁你梗系惊啊嘛。咁我哇，卜一声咧就发现咧自己咧就好似有一啲好强力嘅磁力啊，就你好似个身个背脊咧有一条大麻绳，好大力咁咧将你一扯就扯翻落个肉身啦，跟住震一震咧就喺张床度醒咗咯。咁我就系到呢件事我就觉得咦咁奇怪，因为当以前嚟讲，成日耐唔耐都会有呢啲奇怪嘢出现，但你又唔会去讲出嚟嘅，你会觉得讲出嚟冇人信，同埋你自己都唔信，你有乜好讲啊？咁样，咁到之后，我记得我喺下学期咧，就我隔篱嗰个同学，咁佢就冇翻学，病咗，咁佢就想我帮佢攞啲笔记俾佢，原来佢就住喺我屋企楼上，但系唔系同一个单位。是隔离几格的单位，而我顺带拿本笔记给他的时候，我就想起当时看过这一家人的画面，那个地板是不是 花碌碌 花碌碌，是的。你知道早期屋邨的人是不会闩木门的嘛， 咁咧就最多喺个铁闸度揾块布挂住，咁你系望到佢间屋噶嘛？咁我就隔住佢个铁闸就喺度望啊，譬如咦，真系呢个地板，咁我先至好奇啊，原来嗰个唔系我个梦嚟噶。系啊，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就再想望真啲咧，就真系嗰间屋入边有只狗隔住个铁闸喺度，呜呜呜呜喺度吠我。咁变咗我喺呢一个经验，我好强烈，我就开始去好奇，我话咦，乜原来灵魂出窍唔系，即系我唔知嗰个叫灵魂出窍啦。我去形容呢个梦，我咦呢、這个梦唔假噶、哦，同我见到嘅嘢真实噶、哦，点解耐唔耐会有一啲同现实吻合到嘅梦出现嘅咁样？系啊，咁我就如是者，人生陆陆续续会有呢啲咁嘅片段出现啦。 咁其实对于你嚟讲，灵魂出窍系好普通嘅啫噃。 唔系话对于我嚟讲，系好多人嚟讲都好普通。只不过系某程度上，你一个嘅显意识，你会否定佢，会去 reject 佢， 唔觉得自己系灵魂出窍，觉得自己系发紧梦。 系啦系啦，或者系你有啲就会觉得，哎呀。我聽過有人講，哎呀，身體差離魂啊，容易俾嘢入啊，反而唔想自己靈魂出竅咁樣咯。 咁不如咁啦，原來時間呢一 part 已經夠鐘啦。 係， 我哋下一 part 再繼續講。 好多謝。 微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婆 Winnie。 Across the world. 翻到嚟第二节啦嘅 take two 啊， 系 你好劲啊， 点解呀？ 我未试过 NG 嘅，去完个洗手间翻嚟，啲冇声嘅耳筒，成台嘅耳筒我攞咗个冇声嘅，你几惊啊？但系冇插掣啊， 几幸运。 系啊，头先咧阿咏琪话咧呢、這个灵魂出窍，你仲有些少补充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因为我就讲翻我小学四年级嘅发现啦。 你小学四年级发现咗啲咩？ 就是我妈煎鱼，我自己浮咗出嚟。 哦，跟住就同学冇翻学，攞嘢俾佢，跟住就发现咗原来灵魂出去咗人哋屋企。 系啦，咁我就开始好好奇呢方面嗰个内容。系啦，咁我曾经都有讲过啦。咁我经历咗濒死经历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光人导师，咁佢就成日喺我梦入边教我灵魂出窍啊嘛。咁呢个时候就系有意识咁被动咁人哋教你啊嘛。 系 系啦，咁我就。但是我最初他就未那么快露面的，他只不过呢你是会感觉有一个意识就跟你说、你都睡到这么上下，你尝试只是命令你自己的心灵意识浮出来啊，这样是啊。还有呢我就有我就说有一晚就是朦朦胧胧觉得咦，怎么好像很残眼很光这样的，那你睡到半夜很眼睡眯住眼朦朦胧胧见到一个发光的人形光体呢就在 在你身边出现啦，那你就发现呢他就好像在我的心轮那个脉轮那里 就做了一些事，那我又不知道他做什么的，那他又很眼睡跟着你的意识又睡了觉了。咁而我第二朝瞓醒咧，就谂，咦，咁得意嘅，系咪呢轮睇得多嗰啲外星影片啊、ET 啊，啲入晒脑啊，所以瞓到半夜朦朦胧胧，觉得有外星人嚟同我做手术啊，即系我个脑去咁样解释啫嘛。但系亦都冇同人讲噶嘛。咁到后尾啦，就好早期就喺嗰、那个，终于自己系会你系感觉到你系有一两次系俾人好强烈咁喺个。意識是個靈魂咧，就俾即係個意識啦，又唔好話叫靈魂啦。 嗯， 咁個意識咧就好強烈喺肉身咧，就有一個俾即係抽咗出嚟咁樣。咁我就好傻咁咧，漂浮喺我個睡房度周圍望，咦？點解無端端走咗出嚟嘅咁樣啊？咁樣咯。咁我就最初咧，我都唔會去諗一啲複雜嘅，就覺得哇呢、這個夢幾好玩喎、啊，喺個夢入邊好自由啊呢、這個空間咁樣。咁你就喺自己個家居環境嗰度咧，就試下望鏡啊，或者係試下穿牆過壁啊咁樣啊嘛。咁到你後屘喺間屋入邊實習得耐咗啊，你就覺得好好奇，因為晚晚咧去到三四點時段咧，就一定會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就唔會話晚晚嘅，耐唔耐咧，係啦。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好奇怪就係咧，我就行出嚟。咁嗰時我仲住喺牛下嘅，因為我好後期搬翻去住啊嘛。咁你牛下啦，咁而其中有一個鄰居咧，好得意嘅。咁以前牛下咧，即係啲人咧，你屋企人多嘅，咁自然會分多一間公屋俾你噶嘛。咁但係嗰間公屋就唔會賴住嘅，有啲就可能住第幾座幾多樓。咁而咁啱我哋呢一間嗰、那個其中嗰個鄰居咧，就係、是。某一家人个两兄弟好大个噶啦，就喺呢度瞓咯。咁其实未我灵魂出到呢度之前咧，我都已经听到咧呢两兄弟咧就话好怕嚟呢度瞓嘅，就怀疑屋企个厨房有鬼，系啦，佢咁样讲。咁就系我哋会觉得，咦，黐船！你两兄弟懒到死都唔会成日用个厨房，即系佢阿妈个理由就话你懒到死又唔执屋，觉得我耐唔耐过嚟帮你执屋。成日话个厨房有鬼，梗系啦，你只有只路唔使抹厨房啊嘛，咁样讲，因为佢成日觉得咧厨房嗰两兄弟讲啊，我又冇见过佢所讲嘅有鬼啊，佢话觉得有啲人影啊，同埋咧有时咧都会觉得咧个厨房系有嘢喺度嘅，但又唔知系乜，咁又唔系老鼠咁样啦。咁我记得我就尝试咗灵魂出窍，当时我系好奇，终于行出自己个睡房。走出自己的单位周围去探索的时候，因为你初初还很害怕，你对于很多人是未知的嘛，你还害怕哇出到会不会有鬼啊，我也有这些担忧的嘛，人来的嘛。 那我 就在那里看，我反而见到是那个，我身边才明白原来是那个妈妈在洗碗，是她灵魂意识，她的梦意识还在洗碗。 即是说那两兄弟所谓的见到厨房有鬼，其实是他妈自己灵魂出窍去了那里洗碗。 是啊，但是他妈都不知道。 是。 即係所以咪有多時啲人所講話見到咩咩，其實有時唔係話真係鬼咯， 嗯， 只不過係某程度係一啲人嘅靈魂出竅咯。但呢啲係個機會率係好低嘅，點解呢？因為好多人嘅靈魂出竅咧，都係入咗一個夢嘅空間入邊，你冇去再昇華自己嗰個意識層，令到自己能夠可以。叫做提炼到另一个灵魂身体，我称为星光新意识啦。星光新意识就同梦新意识唔同嘅，系自主好多嘅。你就唔会受住你嘅梦境去牵引，佢个剧情就会你可以自己 control 到噶嘛。咁样啦。咁我就咁啱，我之前咧就喺群组度就有一个好似系听众定系读者啦，佢亦都分享咗一个关于灵魂出窍嘅。故事 是他自己的 不是他都是听一些灵异节目所讲的，那我就觉得是这个故事我都听过，那我就想在这里分享一下，那就说呢有一个有一间酒吧啦，那个酒吧就夜晚就很多人在喝酒的，那但是呢也都是说就是讲有一个男人，那他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酒吧，就跟朋友来的。那来到这个酒吧他就发觉咦，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那么熟的，这样就是画面好像在他的理解觉得在梦里面好像梦过我来过这个酒吧的这样。 但是你没有试过这种感觉吗？ 我有。 即是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灵魂出窍啦。譬如这一刻我跟你做一节目。我做一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个场面好熟， 是啊，我成日都会的。 但问题是这件事是未发生的嘛， 为 什么会灵魂出窍呢？ 某程度上我们人来定的时空是在现在的三维 3D 的空间去消化这件事嘛。其实呢这件事是局限了在这个我们现在 被局住要在这个三维时空里面体验 人的经历嘛。咁其實我咪話啦，你嗰個意識咧，你其實喺夢入邊，或者你喺瞓覺嘅時候，你個意識係可以翻去你個靈界本源，去到星光平台噶嘛，就會同你個靈界團隊大家去交換大家嘅記錄啊咩，咁你會進出呢一個 3D 空間咯，就去到一個唔受時空局限一個純心靈空間咯。咁你喺再翻嚟嘅時候。你是会见到一些你将来未发生的画面，或者是一些可能会发生。某程度上个理解就是未来的东西是充满变数的。是由你现在每一个刹那的决定去建构你的未来的嘛。是不是？所以来讲呢，在这么多的划言率里面，未来的画面是你这么多个假设其中的一个方向。你在人世间即好似六六合彩搞珠啊，咁多个 number， 你永远即系搞一粒出嚟啫嘛，每一次都系一粒啫嘛，所以你未来嘅画面每一次都系呢一格只会喺你个地球呢度出现，但其实背后仲有好多格系冇喺你而家呢一个剧本度 preview 出嚟噶嘛，系咁样咯，系啊，我希望大家会明啊。我想讲埋嗰个酒吧先。 好啊， 系啦。咁酒吧啦，咁嗰个男仔，那个男士就觉得咦，周围咁熟嘅，好似梦入边。夢過喎，咁樣啦。而另一個畫面就係咧，由呢個男士一入嚟呢間酒吧開始，所有做嘢嘅人、老闆，所有人咧個樣好驚，望住男人好驚，好好奇咁樣啦。佢就覺得咁奇怪嘅，點解咁樣啦？咁跟住到後尾啦，咁佢先至有人同佢講。 究竟发生咩事？佢哥望住佢， 系啦，点解你哋又咁望住我？佢话我哋就好好奇。佢你知唔知？呢间酒吧咧，几年前闹鬼，我哋成日都见到有一个男嘅鬼魂出现，那个鬼嘅样子就系你嚟啊，咁样。咁而调翻转个男士就去讲翻佢自己个感觉啦。佢话唔系，我系几年前成日发梦。梦见我自己成日嚟呢一间酒吧，但系我今次系第一次嚟，但我发现咁熟嘅，而你哋又望住我，咁就可以，即系喺我嘅理解咧，咁其实呢个咪等于系佢灵魂出窍，佢几年前就成喺呢个酒吧度，佢自己都唔知道， 咁所以啲人咧就以为佢系鬼，就闹鬼啦， 系啦，即系正如好似我隔篱屋嗰个李兄弟就话，佢屋企个厨房有鬼，其实佢阿妈。 你知阿媽又錫仔女啊嘛，係咪啊？ 係。 佢阿媽其實自己個心有慾緊啲仔啊，邋邋遢遢啦啊，佢可能個意識層太深，即係等住你夢遊啊。 嗯。 我哋人世間夢遊，你可以解釋嘅，你個精神意識太過投入啊，你個夢遊係連埋你個肉身一齊行動，咁係人都知啊嘛。但係你個意識上嘅夢遊，你係表面是沒有人看到的嘛、 嗯、 但是某程度上就會有一些奇怪的畫面出現了 咯。我又有一個、真實的 case， 好， 就是發生在我的同事身上。 是 話說呢，我們飛到出去呢就住酒店的嘛、 嗯、 同事是分佈在不同的樓層的、 嗯、 不同的樓層的，剛剛那次剛好得咁巧，一个住十一楼，例如1107号房咁样啦。咁另外一个同事咧就住1207号房， 系 咁即系话大家系同一个房 number， 只不过系上下之分啦， 系 一个喺上边，一个喺下边啦。 系啊， 而当晚佢哋两个都话间房有鬼。 嗯哼， 咁点解你会觉得间房有鬼咧？就系佢哋嘅梦境里边， 嗯， 就系发梦。个电视机夜晚黑瞓瞓一觉着咗， 嗯， 着嘅系冇任何画面嘅嘢，有啲咧系嗰啲一点点一点点 雪花， 雪花 系啊系啊， 雪花。而家你就话我哋睇电视系24小时播放啫， 系啊。 以前咧咪有啲雪花嘅， 系啊系啊。 咁佢就两个都就见到啲雪花喺度， 嗯哼。 而雪花咁佢就喺梦境里面，咦？啲雪花沙沙声沙醒咗佢哋， 嗯。 咁跟住佢哋就坐起身。想住攞个 remote control 揿熄个电视去， 嗯、 而喺佢想揿熄个电视之际咧，就见到个雪嗰、那个雪花，个电视嘅雪花咧、嗯，有只嘢咁飘咗出嚟， 喺个电视飘出嚟， 喺电视里边飘咗出嚟， 啊哈！ 然之后咧， 好似贞子咁咯， 系啦，飘咗出嚟，跟住佢好惊啊，但系梦境嚟嘅， 啊 哈！因为佢个意识系讲系梦境啊， 啊哈！ 跟住咧，佢好惊咁嗌咧，嗰只嘢咧就飘咗上楼上。 嗯、 而另外那个同事的梦境是一模一样，夜晚黑电视机自己着、 嗯、 雪花有只鬼飞了出来、 嗯、 而那只鬼呢去叫去怕那只鬼就落在楼下， 那只鬼都很惨、啊、 其实我觉得我在想他们说所有事发生在一个梦里面、 啊、 但醒回的时候是很真实， 即大家都入了一个同样的梦的空间里面， 是的， 是啊， 就算是真的有鬼又好，发梦又好，整件事都很恐怖、嗯、为什么有什么可能环境、 嗯、 梦境、 嗯、 全部一样， 会啊， 即鬼下面那个就发到上去上面那个被他叫到下落了楼下， 那只鬼都很惨。 那我觉得这件事你怎样去看呢，永琪、 我就站在一个中间位置的、 嗯、 我不会说去否定所有灵异的东西，也都不会去 accept 所有都是鬼、 嗯、 即是、我想要多方验证咯、 嗯、 是啊是啊， 那因为他们其实很单向的想的东西、 啊、 都是偏向灵异，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同一时间、 啊、 是发梦同一个梦，而是只鬼他们所形容是一样样的鬼呢， 但是很有趣的，有一些在外国的方面是研究灵魂出窍的那些团队、 嗯 啊、他们会发明了一种呢，就是说人的脑是有两个 不同的电磁波的嘛、嗯、人的意识状态你可以调频到去某一个状态，你可以譬如你调频到某一个状态你就是发着梦的，或者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灵魂出窍的感觉的、嗯、这样啦，那他呢就是刻意去訓練一些人做到靈魂出竅的效果，而那個實驗你知道西方很著重的實驗精神的，他就會在另一間房就有一個是應該是圓、啊、還是不知道什麼盒裡面放一隻啤牌、 嗯、 那個啤牌就是連當時那個人是不知道的，就會給一些雙腦同步的音樂去聽的，他就讓他可以靈魂出竅飄出來，就可以、看進入另一間房，另一間所有的房，再打開鎖，即係再睇到鎖住圓入邊嗰個盒入邊個啤牌係乜嘢乜嘢符號， 嗯， 咁再寫翻出嚟，係啦，咁樣咯，咁佢做咗好多呢啲實驗嘅， 咁佢哋先認為哇，原來真係有呢方面喎，唔係話淨係傳說所講乜乜乜。咁去即係去證實靈魂出竅嘅真實性咯。咁樣咯。咁而佢哋就試過就係、是、用又係用雙腦同步嘅音樂。咁佢有一堆人就係去初初去練靈魂出竅啊，即係西方人好 open 噶嘛，佢哋嘅思想。咁佢哋好多人係對於你未知嘅實相，自然會投射你嘅恐懼出嚟噶嘛，係咪？尤其是你當你個靈魂啱啱喺你個意識肉身漂浮出嚟咧，其實我哋係有很多嘅強烈嘅安全機制喺入邊，所以人體係人嘅生命係好奇妙嘅。咁连你个肉身同你个意识浮出嚟嘅时候咧，你之间系产生一段好强嘅电流啊！个电流就等于你个肉身好似一嚿好强力嘅磁石，好想将你扯翻入去。 嗯， 系啊。咁佢突然你个脑咧就会听到好多好，即系好似你 tune 收音机杂声咁，时沙嗡咁样啦。 嗯。 而你知道我哋个脑嘅意识有好多唔同嘅嘢记咗喺入边噶嘛？咁而因應你自己嗰個心靈狀態，有啲人對於未知嘅實相係會好驚嘅，就會將佢嗰個恐懼就放大咗咯。咁就會對於呢一樣嘢就會 preview 咗一隻怪獸啊，或者係一啲魔鬼啊，或者係乜嘢啦。其實全部喺呢個意識嘅空間所 preview 出嚟嘅嘢，係你嗰個心靈意識將佢放大咗，係啊。咁佢就會教你點樣去用一啲方法咧。去delete 呢一啲咁嘅畫面，咁樣咯。其實某程度上喺我哋都係啦，譬如我哋第一時間都覺得哇鬼喎、恐怖喎、害人嘅喎、乜乜喎，咁你會俾咗好多嘅街拉喺自己嘅潛意識入邊咯。咁當你嘗試靈魂出竅呢個練習嘅時候咧，你就會投射咗好多呢啲嘅恐懼，再放大咗咁樣。咁喺心靈層面或都嗰方面其實咧，都係等於心病還需心藥醫咯，都係用翻你個心靈層面去看，即係去將佢 delete 佢咯，即係等於好似你佛經所講，以無所住而生其心，係啊，咁樣嘅理解。 但係你咧，你嘅靈魂出竅咧，係你自己控制唔到噶嘛？ 早期控制唔到， 你而家先控制啦？ 係啦，後期可以控制，因為係個靈界導師。有很多很搞笑，一看回很搞笑的，譬如早期，我記得我就開始在個室內單位就悶嘛，就出去八卦啦，你又有事想落街，你現實世界想著落街就行樓梯咯，是不是？但原來呢，在我，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蠢的人，我用我的靈魂身體行樓梯，我是做不到這件事，為什麼呢？行不夠兩步，那隻腳呢，就，那隻靈魂的腳呢，就攝了下去在兩層之間，即係浮下浮下彈下彈下咁樣，你就卡咗，仲搞真點算啊點算啊？咁呢個時候咧，我都唔知有靈魂導師呢一樣嘢嗰陣時，早期只不過話，咦點解我次次做一啲好奇怪嘅夢，做一啲夢嘅實驗嘅時候，我有咩唔明啊，或者有啲嘢咧，喺我嘅意識咧，就好似有一啲意識話俾我聽提醒我，或者係有一啲聲音話俾話俾我聽點樣嘅。咁我就係試下想落樓梯落唔到，咁佢就係話點解你唔試下喺個窗度？飛出去啊！ 飄出去咧，係 啊，咁啊唔使行樓梯咯，咪快好多。我咦係喎，咁樣即係咁樣去練習咯。 咁我想問你靈魂出竅嘅時候咧，咁可能喺呢個世界，唔係得你有靈魂導師，唔係即係你識靈魂出竅噶。會唔會你突然間喺同一個時間、同一個空間，你會見到其他人同你一齊靈魂出竅咧？ 嗱，我就會去。我會明白的，譬如很多時候其實是不會的，因為你是有一個這個宇宙間都會有一些保護機制，保護機制，如果是這樣，個個人出到來順習地練完就可以為所欲為，是不是？那他就會有一個機制，還有我會覺得早期我做了一些很放肆的事情，就覺得他好奇啊，我以為啊，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佢係做護士嘅，就成日話佢護士宿舍咧晚晚俾鬼襲。我話唔係俾鬼襲啊，你嗰啲咧只不過靈魂出竅嘅息怒嚟㗎，你唔知道啊。 其實你放輕自己呢，你反而還要珍惜這個 moment、啊、你放輕自己、將你的意識放輕、不要動到肉身，你只是命令你的意識浮出來，你可以做到靈魂出竅的了。他說是嗎？我不知道、啊、我說我不懂、啊、我說這樣、啊、如果我下一次我靈魂出竅，我來你那裡我拔你出來啦，這樣說。 這麼害怕 啊？是啊， 我曾經嘗試過，是啊，試過三天。是啦， 你想掹佢啊？ 試過三次，係啦，咁到最尾嗰次成功，我想掹佢嘅時候咧，反而調翻轉咧，我終於飛到去嗰張牀度，因為我未做呢個實驗之前，我去過佢屋企，特登去過佢，我就話你記住早啲瞓，唔好話我嚟到你唔瞓咁樣啦。咁而我真係第三次實驗成功啦，去到佢屋企，喺佢個牀嗰個天花喺個窗近天花飛入嚟，我話咦正瞓咗掂，咁我想另一手掹佢出嚟嘅時候咧，調翻轉，我後邊俾人掹走咗，咁靈界老師掹翻我走， 因為唔俾你咁樣做。 係啦，咁佢就係話，因為有好多人個意識係未準備好，係唔好話佢個意識未準備，係佢嗰個那個靈性的進化層面未準備好、你咁樣就等於好似揠苗助長咁樣咯，咁。咁樣我之後我就發現啦，我做咗一啲咁嘅叫做違規嘅嘢之後，我發現以後我出嚟咧就唔係你自己自由自在，中意去邊去邊啦，身邊會多咗個導師街拉住啦。 你要想去邊，因為你有驚你搞事啊。 係啦係啦，咁我就而家呢一 part 我就想講下我同靈魂導師過去世嘅關係。 好啊， 好嘛， 好啊。 系啦，咁点解我会好奇呢？ 你成日话灵魂导师 系啊， 我问你佢系男定女，你又答唔到我。 因为系冇性别去分噶咯。 咁佢把声系男人定女人啦？ 我会觉得好得意噶。喺我童年嘅时候，童年 系 咁，我会觉得佢一个女嘅声。 嗯， 因为你童年嘅时候，你对于妈妈啊、姐姐呢啲系亲切噶嘛。咁、佢就会一个俾我感觉系女性嘅声音喺我个。心靈入面好重循時有咁樣啦嚇，咁、有好多人就會話啊，點解得你有靈魂導師，我冇？我話唔係，人人都有，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喺靈界團隊嗰度，都係嚟呢個地球參與學習嘅。 嗯， 而我又想講下就係靈界導師咧，唔會話你成世都係嗰個嘅，就係睇係由你嗰個靈嗰、那個智慧心靈智慧個意識提升咧，就會換嘅。系啦，即系正如好似我讲，灵界团队都会换啦。咁、你个导师都会因应你自己嗰个灵性空间进化而去换噶嘛，系咪？如果我系永远都系啲好低层次嘅，咁你会感觉你自己身边嗰啲所谓嘅守护灵咧，都系啲好低层次咯。 嗯， 系啊，随住你嗰个心灵嘅智慧提升，你嗰个灵界导师嗰、那个。都不同咯，咁而有一啲咧就係喺你未投胎之前，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約定嘅，就會話啊，我呢一生你嚟呢個地球歷練，我擔任你嘅導師、心靈導師，我會喺某程度時候嘅，我會俾一個息路，會俾一啲街拉你嘅，我會去睇住你嘅，係啊，咁我其實咧就睇過有一本書，都係講一啲催眠嘅。但因為而家催眠嗰個方向就唔係想睇前世咁簡單嘅，淨係睇你靈界規劃嗰種催眠啊。咁、其中有一本書咧都有講嘅，咁就係有一個女仔，咁佢哋就喺個靈界團隊嗰度大家規劃啦。咁就係佢個靈界團隊其中一個就係話，我就想呢一生我想克服我過去生某一個嘅唔好嘅特質。我选择这一生我来这个地球做一个小女孩，是的。那当时那个是西方还是有马车时代的，那他呢就说我想做一个小女孩，而你我不是说人是对于你的将来是有自由意志的嘛，是不是？那他呢就说，但是他又想规划，就是我想 set 个剧本，个桥段就是在我几多岁之后我会经历一场意外，那场意外之后呢我就会残废，我就要在张床上度我的余生，是啊，即是你现在这样看，没人不蠢的，整个这样的人生给自己， 是啊，为什么呢？ 但是你在一个进化的灵性过程来讲，即是等于好像你金像奖，我想拿金像奖影帝，我没理由我餐餐做自己是 都是定一个美丽的角色的嘛。咁你唔觉得而家金像奖攞奖嘅，永远都系啲好刁钻啊、好曲折、好惨嘅角色至攞到奖嘅咩？ 系咪先可以演得出我有演技咯？ 系啦，你明唔明啊？ 明。 即系而家好多演员都系中意唔化妆真样俾你睇噶嘛，系咪啊？咁正如好似呢，正如用呢个譬如，你会明啦。冇理由我唔拣个王菲啊，靓到爆嘅身份俾自己啊，唔系喎。喺灵性空间咧就调翻转嚟睇嘅。咁又觉得哇，我十世都做王菲，我呢世又做，闷唔闷啲啊？咁样系嘛？咁你就会拣，佢就会拣就话我喺几岁嘅时候我就经历一个意外，个意外我就会终身残废。但系残废嘅过程嚟讲咧，我可以将我自己心猿意马嘅嗰种咁嘅性格弱点，可以净化咗。咁我后屘我就可以利用呢段时间咧，我会克服我自身嘅障碍，我成为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写诗。就出咗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就写咗好多嘢嘅。咁而呢个时候，个凌驾团队就其中有一个就话好，我愿意担当今生你嘅妈妈，或者系你嘅姐姐，我喺边段时间我会嚟照顾你点样？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呢啲咁嘅前世催眠嘅 review 喺一啲咁嘅记录嘅。咁而到真实啦，呢、這个人嘅人生咧就系细路女有一次跟佢妈妈朝头早就唔知喺边个街道啦，咁真系有架马车，几岁啫嘛，系咪？咁如果你真系冲出去咧，你就会俾架马车撞断脚。但喺斷腳過程梗係好痛苦、好慘嘅咧。咁呢個時候佢個心靈咧就會有一個聲音就話：你而家可以選擇行出去。你行出去咧，你就會被架馬車撞斷腳噶啦。但你亦都可以唔揀。睇你自己個內我，你自己個強烈意願，你點樣選擇咁樣。但如果你唔揀你個橋段，其實你人好得意噶嘛，你係除咗有第一個 setting， 仲有第二個、第三個 setting 啊嘛，係咪？正如好似我今日我 plan 咗，我今日上堂我去學三樣嘢，我咪學少一樣咯。我如果我個橋段我而家冇殘廢到，我可能下一生我行咗另一個人生方向嘅，咁或者你係要兜咗一個好遠嘅路，再行翻一個好遠嘅路，你先可以做到一個好出名嘅心靈作家咁樣咯。咁其實每個人嘅選擇都唔同啊，係咪？睇即係等於好似話，我要去彌敦道，你可以搭地鐵又得，火車又得， 搭的士 行路又得，咪慢啲咯，係咪啊？即係唔同噶嘛，但係都可以同樣去到嗰個目的噶嘛。咁所以咪話係你個自由意志去釐定你嘅將來個畫面咯。咁呢啲就係我係略略想講下喺靈界規劃同埋你嘅導師。同埋喺你人世间，你屋企人、你身边、你嘅朋友，其实好多都系喺灵界规划，大家定咗嘅角色嘅扮演嚟嘅咯。系啊，咁我而家呢一格咧，我想争取时间讲下，我好奇点解我嘅灵界导师喺我咁多次危难都去帮我咧？咁样，佢究竟同我过去世系咩关系？咁样系啦。咁我记得我到我記得我有一次又是的搬去新居，那個窗邊有一條很舊的電線，那條電線呢我就試過在個插蘇裡試過就是沒有電的嘛，那我以為沒有電嘛。 蛤，你這樣來試的？ 是啊，即是我又問個電器譜，他說你試一下插兩個插蘇，它通不到電，就是條電線沒有電咯。那我真的很蠢， 你不怕電死你啊？ 那我不知道，我以為咦是沒有電，那於是那條電線呢就剛好就拉住了一個窗框，因為我想裝窗簾布啊嘛，拉住个窗框，我就想咧剪咗佢嘛，系啊。咁而当时屋企即系我好即兴噶呢一个念头，我系好即兴嘅。啱啱打开咗个窗，你执紧屋企嘢，成地都系杂物嘅。咁见到个窗边板住咗条好粗嘅电线，试过插梳冇电，咁啊攞住把生果刀。 点解你唔识咗大掣先咧？ 我唔知啊，我冇啲常识啊。 仲要攞个生果， 系攞个生果刀去锯电线。 电鬼死你 啊！咁一锯嘅时候咧，一锯啪一声咧，啲火花喎。咁我企咗一张好高嘅凳啊嘛。 系。 咁我好彩冇向前跌，一向前跌，因为打开咗个窗，你就跳楼咯。 冇错。 咁我就反而向后跌。咁但系向后跌，原来我地下好多杂物噶，满晒啊！但我发现好奇怪，喺我跌嘅过程，我觉得好似咧俾人开咗慢镜咁。有人有一个我睇唔到嘅手咧，就将我好高咁抱咗落嚟。 摆喺地下， 摆正喺地下一堆杂物嘅中间，好轻盈咁摆落嚟，跟住我就个脑啊惊到震晒空白，再望下把生果刀咧飙烟，仲要崩晒，咁我好惊咧。咁呢个时候我就好强烈个 moment 就系谂，唔通 佢就系我传说所讲嘅守护灵。我个，因为我会觉得一定系一啲无形嘅力量去帮我咯，冇可能我唔系扑落嚟，系俾人抱落嚟，仲企咗喺度咁样啦。咁到后尾到可以灵魂出窍，周围去游走嘅时候，就发现咧，你身边有一个循循善诱嗰个意识去同你去沟通。咁我就当时咧。在人世间呢，我就跟紧有一个叫师傅，是很有问题实君嚟噶嘛。而我早期就同佢讲啊，师傅啊，你有本书咪话讲灵魂出窍嘅，原来我都识噶，我乜乜乜咁样。咁佢话系啊，点点点啊，咁佢就有时问一下我啲内容啊嘛。咁我佢就后屘有一次就话，我话我灵魂出窍成日觉得有一个咧好有智慧嘅导师喺我身边咧，俾提示我，俾加拉我，嗰、那个系咪你啊？跟住佢冇出声喺度笑，即系好似默认咁样咯， 即系又唔似是如非咁样。 系啦系啦，好圆咁样。 你自己谂啦。 系啦，咁我以为系佢嚟噶嘛，系嘛？咁但系到后屘有一次咧，又再同佢讲哇，乜乜乜嗱，师傅啊，我原来嗰日灵魂出窍啊，乜乜乜嗱。为什么他好像不知道讲不到讲不到的内容，那我就开始好奇死了，我一直以为那个很劲人是你，那如果那个不是是哪个啊，你就很怀疑了。那跟着我有一次呢，我就在个心里面好像祈祷那样，我就说我心灵这个很有智慧的导师，你很多次都救我于危难咯，由小到大成长，我知道是你在背后呢是帮我很多，我很想知道我们彼此之间的缘分是什么呢，这样。因为我没说讲过呢，我那时候送我婆去灵界的时候呢，那个灵界导游呢就跟我好像冷熟这样嘛，我说咦，你我在梦里面就说，咦，我都不认识你，你好像认识我。他说不是，我们认识了很久，不过你现在不记得。他这样跟我说，我说是吗？这样。他又没有说他自己什么身份。跟着到有一天，我记得我是临睡前我会念六字大明咒啊，念经和打坐，我才睡的东西。到我睡觉的时候呢，就又是睡到凌晨两三四点就灵魂出窍啦，又是一个旅程去学习啦。呢、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咧，我喺个睡房个窗出边有一个好大嘅光团啦。咁我佢就带我一个光人咧，带我穿越咗个光团啦。咁我就喺度谂，哇，会去一啲咩奇幻画面咧咁样。但我又发现咧，我居然去咗一个好外国嘅地方。你知啦，我哋呢啲楼下小居民咧，早期系未去过外国呢啲大场面啊嘛，唔同你啊嘛 ，Winnie。 我是工作啫， 咁我就未去过呢啲大场面嘅，佢就带咗我去一个好外国嘅地方嘅，就可以出下一张相啦。 下一张相，你记得系咩噶？呢、這个 哦，呢个都 OK， 就一个下一张修道院嘅相嚟嘅，系啦， 呢度 系啦，我就见到一啲咁嘅画面，系啦，日头嚟嘅，系啦。咁我就 其實係咪羅馬嚟呢度？ 嗱，我就唔知佢邊嘅。但係我喺我個成個心靈狀態，我係一個佛教徒啦。我自己覺得，我覺得我冇可能會嚟呢啲地方噶嘛，係咪啊？咁佢咧就帶咗我嚟咗呢度。 呢度咪教堂嚟㗎？ 係啦，教堂修道院嚟嘅。 係。 係啦，咁我當時唔知佢喺地球邊個角落嘅嚇、我都冇個腦諗得咁清晰，就會覺得啊，佢係地球邊度咧？只不過你好似突然間人帶你去遊樂場咁，你咪～好无知咁啊，跟佢去咁样咯。咁我啊去到啦，咁我仲记得咧，我系好高，你知灵魂出窍嗰个画面就永远系好高，喺半空飘飞紧嘅。咁我就望翻落嚟，就见到呢啲咁嘅建筑物啦。咁又见到咧有啲旅游巴。咁早期嗰阵时咧就唔系自由行当道嘅，系日本游客当道嘅，就带住好多日本游客上咗年纪嘅，就嚟呢度参观。咁而嗰個光人導師咧，我當時嚟講，我個心靈意識就稱佢做光人導師啦。佢就帶咗我去一個修道院啦，就穿越咗一啲長廊嘅，就可以出下一個畫面啦。係啦，就呢啲咁嘅建築嘅。咁而呢啲建築中間咧，就有一啲綠化嘅草地嘅咁樣啦。咁再飛去啦，咁我發現咧，就有一啲草啊、亂草啊，同埋有一啲咧陵墓區啊，係嗰啲神職人員嗰啲墳墓嘅，咁我又唔明喎，我喺個草地行下咧，突然間咧我就望下埋住咗啲雜草一個好細嘅墓碑啦，咁我揾手撥開佢啦，喺啲草度搲開佢啦，即係喺靈魂意識撥開佢嘅時候啦，咁我見到上面有一啲英文字，咁我啊唔知佢寫乜嘅，但喺個意識嚟講咧，知佢咧就係一啲拉丁文寫成嘅，係啦，拉丁文，咁我就喺度。 在隻手在掃的時候，我的感覺覺得呢，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修士死了、死了，這個是他的墓碑來的。那不知道為什麼我掃的過程來說，這麼多墓我又不去找，我就零零碎碎這個， 偏偏這個呢， 我很想哭， 是 的，跟住我心諗，咦，點解會咁嘅？關我咩事啊？點解我 會 好想喊？ 係 啦，咁呢個時候我就咧就離遠就見到一個好大啲嘅陵墓啦。咁一睇就知係啲身份再高啲嘅。咁呢個時候咧，咁靈界導師就帶我咧就再穿越呢一啲咁嘅長廊啦。咁又係好高咁，好 top view 咁飛嘅。咁你又入咗去另一個好多磚砌的室內空間，是穿越了一個好像堡壘的磚牆裡面。而一穿越了之後呢，我就發現呢，我就好像看電影一樣，我是變了不是由第一身畫面，是由一個第三身畫面去望一些景象了。我就見到一些簡直是一個古裝畫面，裡面很黑的，有一些蠟燭點住咗啦，咁因為你啲嗰啲修道院入邊個窗好細，雖然日頭咧，但入邊好黑嘅，就見到一個年青修士咧。你知修士以前啲古裝修士咧，個頭咧就秃頭嘅，側邊有啲頭髮嘅，就黑袍嘅，有啲黑帶，黑色嘅袍，有一條繩就喺個腰間嘅。咁見到一個年青修士個鼻好高好勾嘅，但係個面就好多暗瘡嘅，個面好削嘅。咁佢咧就喺度攞住一個咧羽毛筆啊。就點嗰啲墨水咧，就喺啲羊皮嘅 上面， 係啦，就寫喺度抄嘢，就見佢周圍咧就有好多啲一卷卷嘅嘢咧，就擺埋喺個房周圍咁，佢好喺度寫，咁你好勤力喺度寫緊啲嘢啦，翻譯緊一啲嘢，咁跟住咧就呢個時候咧就有一個咧就比佢年長啲嘅修士，一睇就知係高級啲，就入嚟啦。咁喺我個狀態咧，我就好似而家睇電影咁望緊呢個畫面啊嘛，咁。你知等於好似一個觀眾，你都會好奇，咦？呢個入嚟嗰個邊個啊？咁你個腦咁一諗咧，咁個意識咧就即刻咧就會有一個你會明白嘅咯喎，個意識就會知道原來呢一個咧係年長修士就係佢嘅師傅嚟。咁你又會好奇，咦？呢個年青嘅修士佢喺度抄緊啲乜嘢咧？咁樣咁你就會發，跟住你個意識咧又會睇到另一個畫面。嗰、那個畫面咧，就會見到原來當時咧，當時喺個宗教嘅叫黑暗期啊，咁就係西方嘅宗教黑暗期啦。咁而當時就係原來咧喺好早期，土耳其人就攻打埃及，就喺埃及好多法老陵墓咧就偷咗好多嘢翻嚟，係啦，就攞咗好多財寶。咁而呢一度咧，而佢呢一度咧又再去攻打土耳其人，跟住又再攞咗好多嘢翻嚟。咁而發現入面有好多嘅資料咧，係對於成個教會嘅內容係不利嘅，咁所以就要有意識咁要去 delete 佢。 係。 咁同埋當時都話係黑暗宗教黑暗期，係咪？係。咁就會有好多你認為異端啊，認為一啲嘅嘢就會有一啲酷刑嘅。 嗯。 係啦。咁而當時嚟講，呢個。導師同埋呢個年青修士啦，原來就同某啲人秘密係一個組織嚟嘅。佢哋原來秘密係暗中去營救呢啲喺佢認為無辜者，係營救佢。同埋咧，佢認為呢啲要被 delete 嘅真相咧，就要設法咧要去抄寫啊，要去記錄，又收起佢。因為喺佢哋個心靈狀態會覺得咧，呢、這個。神是要我们用爱去宣扬他的教义咯，而不是用神权、用杀戮、用血来去换咯。但是你这些是以当时的大环境、大气候是不能够出现的嘛。所以他们暗中是在做这些事。而这个年轻修士呢，我又好奇，咦，这个人这么听他话的，究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啊？那这个时候我又见到一个画面，一个贵族那个，一个贵族的男爵啦，那呢，就一个马车就跟一个戴着一些很假头发的女士，帐卜卜裙的那类那些啦，不懂说，就应该是寻欢作乐，原来是暗中生了这个修士。是啦，但因为他是有贵族血统，咁又唔可以承认佢，於是就自细将佢送咗去修道院，系啦。咁所以而呢个年青修士咧，佢系唔知道自己过去呢个 background 嘅， 即系唔知道自己身世啦， 唔知自己身世。但系呢一个咁嘅修士长咧， 就对佢好照顾，好帮佢，同埋咧好教育佢啊。咁所以呢个年青修士对于佢嗰个就等于亦好似父亲同徒弟之间嘅关系好 close 嘅，系啦。咁而我收尾之后个画面咧，我又见到一个画面就系咧，成件事穿崩俾人知道，成班人等于系你背叛个教廷，咁要杀。要杀你哋，咁但系你可以拣就唔使死得咁惨嘅，因为你系有贵族血统嘅。咁佢就去拣咧，可以饮毒药，饮毒药酒。咁而我觉得见到一个画面就系有一个你知要审判你之前都要摆你喺个监牢入边噶嘛。咁呢个时候那个男爵咧就嚟探佢呢个亲生仔，但系呢个年青修士就唔知与呢个被同我同款咁勾嘅人咁尊贵嘅人嚟探我做乜咧，佢都唔知嘅，系啦。咁而亦都系佢嘅影响，佢就唔需要去受酷刑嘅死，净系判你轻啲，你饮毒药死啦咁样。咁而我收尾见到个画面咧就系、是。这个年青修士他要求是想死先过他那个老师，因为他老师都要处决，老师都是要饮毒药死、他又要求唯一临死的要求就是我想死先过老师，因为在我死前可以得到老师来帮我做一个祈祷啊，或者做一个净化或者乜嘢，我先走，我觉得系人生好幸福噶啦。即系佢呢一生个内容，佢唔会觉得自己跟错人啊，搞到自己而家咁样，佢觉得好应该咁样。咁而佢最尾系一个石头嗰个碗啊，好唔系好大嘅啫，有啲绿色好多泡嘅药啦，应该磨好晒咁喺度饮，跟住就毒发身亡。咁我记得我个画面睇到呢一步咧，我就冇就睇唔到落去啦。系啦，咁而我嗰阵时就喺度谂，点解灵教导师无端端带我睇呢啲啫？关我咩事啫？ 唔系咯，你唔系嗰世嘅人，你又唔系嗰个血统，又唔系嗰个国籍。 即系我嗰阵时喺度谂，关我咩事啫？带我睇做咩？嗰个年青修士又唔系靓仔，个样咁丑样，我咁样谂啊嘛。咁而呢个时候咧，咁好快啦，咪话之前个意识咪飘咗去一个室内嘅空间，跟住我个意识。跟住我意思，我唔想睇啦，好惨呢个画面，好悲惨啊，关我咩事啫？咁你唔想睇嘅时候咧，咁你突然之间就复一声就去翻头先个墓园区咯，就好光亮，绿草如茵啊，有啲雀仔啊，日头嚟噶嘛。咁你见到个墓园区啦，咁你离远就见到个新嘅坟墓啦。个新嘅坟墓咧就周围咧就种咗好多好新鲜嘅花咧，啲花五颜六色好靓嘅。咁呢个时候我就话俾你知，等佢去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去吸下啲花先。咁我咪行埋去咯。咁我就望下呢个坟啦，好好奇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发现个坟入边咧，我唔知边度咧，无啦啦捐咗一个咧系比较现代嘅鬼佬嘅灵魂出嚟，系神父一个好老嘅神父嘅灵魂，就喺嗰个坟墓走咗出嚟。佢咧就望见我同灵教导师就好开心，就叽哩咕噜咁喺度讲嘢。咁因为你喺灵魂出窍状态，你系明佢讲乜噶嘛。咁你会知道咧，原来佢误会咗咧，我同灵教导师系嚟接引佢嘅天使。系啦，佢就好开心，就喺度话啊，我呢几日啦，我一路喺度守紧呢个坟啊，喺度照顾紧坟上嘅一花一草啊，我就希望咧我嘅我嘅净光天使嚟接引我去主嘅怀抱啊，乜乜啦。咁呢个时候我个心咧就喺度笑，吓、你居然当我系天使，咁我好开心啦，因为你出咗灵魂出窍，我系唔知道自己点嘅样噶嘛，净系知自己系变咗一团光体，我都系一团光体啫，但我唔知道，居然你当我是天使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咁我就好想再睇下发生咩事啊！想啦，咁灵界导师就俾一个好强烈嘅息怒我咧，就话到此为止，你好，够时间你要翻去啦，你要翻翻你个肉身啦。咁我话唔得唔得，气肉嚟噶，我唔想翻去住咁样。咁但系佢话唔肯啦、啊，即系个意识就好快，你感觉自己好强烈感觉背脊有一条大麻绳，我称为银线啦、啊。一路咁扯你啊！咁我就喺半空嗰个时空喺个天空度咧，我心谂啊唔得，我好想知道发生乜事啊！之后嗰个神父会点啊？咁我就向后望啦，咁我就见到半空一个好强烈嘅画面，就系灵界导师幻化嘅，幻化到一个咧就好似你哋西方啲油画、啲宗教油画咁样啊，系一个啲天使啊。 嗰啲花啊、彩虹啊、喇叭啊，接引你入去天国大门一个咁靓、咁绚丽嘅 画面。 系啦，呢、這个时候咧，嗰、那个神父就好开心咧，合住啦，念住佢嘅经文，好开心咁咧，咁啊同阿灵教导师就带咗佢飘咗上去呢个咁嘅画面。咁但我系睇到噶嘛，我系半空，我睇到我当时仲系一个好无知嘅状态，因为我现实嘅我系一个佛教徒， 系 我又未去过西方世界， 嗯、 我对于西方宗教系唔了解嘅。咁我见到个画面系我系消化唔嚟啊嘛，我喺度谂，咦，点解会咁嘅？我好惊啊！我究竟你成日嚟教我，我系咩人嚟噶？我冇谂过系一个神。一个是西方的宗教的神来教我的东西的、哦、样我后来之后、啊、我才陆续再明白他们的灵家导师那个啦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会自由意志嘛你这一生你是相信什么的宗教我会用那个方向去接引回你回去灵界那边、嗯、那再投回投入翻去灵界团队，大家再去共同去规划咯。咁我系后屘我先知道，我记得我临个意识就嚟要摄翻落个肉身之前，我话俾自己听，我趁我而家仲有少少嘅机遇，因为你喺灵魂状态，你系有个五感好强烈噶嘛。咁、 嗯、 我想知呢个人类世界，我去呢个修道院喺人喺地球边一度，等我将来，因为我有个宏愿就系、是。我灵魂出去过的地方， 你要去翻。 我想去翻，我想去证明我冇讲大话，咁样嘛。咁呢个时候咧，嗰、那个意识咧就系话系西班牙， 嗯， 系啦。咁我就好想去睇翻。你知道早期冇 internet 噶嘛， 嗯， 咁啊唯有去图书馆抄西班牙啲 history 啊、啲相啊、啲修道院啊咁样资料咯。咁我后屘我终于消化到我当时睇到嘅画面啦，就原来过去某一生我同灵界导师。就是我就是那個年青修士靈界導師就是那位教長、 嗯、 他其實呢是一早在地球已經是畢業了他而是一個更高次元一個靈性空間但他為了會照顧他一些學生或者一些還是在地球做實習的學員他就在這裡給我們一些這教導和一些街拉咯、嗯、樣 那如果在你有生之年、 嗯、 你會不會去西班牙一次去找回当年你自己 呢我其实我有想过我想去西班牙、 嗯、 但我不想找回我自己、 嗯、 因为在我灵魂出窍那次的经历我是见到那些古旧的经文是收埋了在哪里、 嗯、 但后来我现在又再用理智去想你就算知道它收埋在哪里你都没可能拿到出来、 嗯、 因为这些是教会的秘密和它的历史那些嗰啲，我谂佢收埋喺啲墙壁入边啲密室入边、嗯，你冇可能，你做游客身份，你系冇可能会发掘 到出嚟。 系啊， 咁你会唔会去西班牙？ 我咪话坐飞机耳仔痛咯，坐船去咯，嗯、 都可以噶。到今时今日系、 啊，但我觉得好讽刺咯，灵魂出窍就可以周围飞，但系肉身掹住个肉身去咧，又去唔到。系啊， 咁所以你要为下你自己嘅人生旅程去计划一下。 系，多谢你。 系啦、啊，今日。的时间差不多了希望这个星光 平台, 星光 平台和灵界导师、 啊、希望可以给到一些多一多一个思考空间、 嗯、 给听众会知道在这个宇宙间、 嗯 多一个方向啊还有一样要呼吁啊 是 是啊 是啊就是1月13号啦 是 是啦、啊、永琪的书的 是啊是2019的 2019年的1月13号啦就有发布会啦 是啊会有一个分享会 是啦、啊、咁就 会同读者见面倾下一啲灵性嘅话题 咁想报名嘅话喺边度报名啊 我迟啲会喺个 Facebook 会公布 是 是啊主要系呢因为个出版社送多咗好多我嘅书嚟咗我屋企、 嗯、 我屋企集咗好多书、 嗯、 如果边个有兴趣我嘅书呢当日都可以认购嘅咁我亦都会带啲番简去、 嗯 看看反应的 嗯好 啊, 好啊那啊大家留意一下永琪的 Facebook 啦今集时间差不多啦多谢永琪 好多谢 Winnie OK 拜拜 拜拜